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22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南朝鲜的朴槿惠集团把我国北部地区的严重灾难恶毒地利用于反北阴谋宣传。逆贼集团好像遇到一个良机似的，指使伪保守媒体荒唐地歪曲和捏造我国北部救灾战区惊人的现实，胡说什么强迫繁重的劳动，什么要求负担救灾费用等等，甚至唆使那些人间渣子对北方居民的生活说三道四，还向我方地区投洒印有反北阴谋内容的传单等，发起严重的挑衅行为。若有洪灾等灾难发生，就慰问灾民、援助灾区，这是起码的人伦道德和普遍的惯例。但是，朴槿惠集团不但不对同胞所遭遇的悲痛的不幸进行慰问，反而幸灾乐祸，热衷于种种荒唐的阴谋宣传。令人不可容忍的是，南朝鲜逆贼集团竟然恶语重伤我国居民奋起投入北部救灾会战的火热忠义和誓死斗争，还胆敢策划毁损我们一心团结的朝鲜式社会主义形象。现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比黎明大捷完工的喜悦更重视灾区人民迁入新居的消息，并站在前头指挥旨在消除北部灾害的大刀阔斧的作战。我国全体居民都为他对人民的深切关爱禁不住激动，就抱着一定要遵照卓绝伟人的崇高意志去转祸为福，在祖国北边豆满江沿岸建设先军时代社会主义新先境的决心，气势冲天，展开轰轰烈烈的白热战。朴槿惠集团被对抗冲昏头脑，恶毒地毁谤我们的北部救灾会战，他们将痛切地认识到其穷凶极恶的反人伦反人道罪行要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我们还向那些极力迎合奄奄一息的行尸走肉朴槿惠恶女、肆意进行反北阴谋宣传的伪言论社、卖文人和丑恶的人间渣子敲出警钟。我国全体居民和全体同胞绝对不会饶恕天下头号悖论集团朴槿惠一伙连同胞的灾难都恶毒地利用于对抗活动，干出穷凶极恶的妄动。